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崔琦先生自幼酷爱曲艺，在学生时代呢，曾与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史学广先生搭档说相声。还有演唱鼠来宝，他的师承呢就是快板大王高凤山、评书艺术家马连登等等。这几十年来啊，崔琦设立于相声、快板、单弦、评书等，即曲艺创作、表演、伴奏、理论研究及节目主持于一身，享有曲坛杂家的美称。崔先生呢，不但是曲艺界的杂家，也是相声界的专家。特别是他最近推出了一本叫《相声三字经》的书，那是对相声啊深入浅出的讲解，成为相声的入门级的教材。我们前两期的节目播出以后反响非常大，好多听众呢都对崔先生跟相声三字经感兴趣，特别急切的想知道这本相声三字经后边还说了些什么内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崔琦先生和我一起再来给您说说这本相声三字经，也讲述一下相声在北京的发展历程。崔先生这本相声三字经都讲述了什么呢？还请您听我和崔先生一起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咱们呀说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个相声历史，在您的这个相声三字经里都有体现。比方说新中国成立初，老艺人犯踌躇，有识者具自信，建小组约改进，去糟粕刘金华，称艺术登大雅。新中国成立初，这很好理解，1949年、这个毛主席一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这个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了。那这个老艺人干嘛犯踌躇呢？ 因为改朝换代了。这个艺人过去呢都没有文化，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共产党做了很多呀得民心的事儿，去除这个社会上啊这一些污垢的东西，都得取缔，相声演员呢也不能像过去似的胡说八道了，有的相声艺人呢也没文化，思想水平、政治水平也谈不到，就说呀，这将来咱们这碗饭可不好吃了，这可怎么办呢？咱们因为在地上说的，过去说荤段子，这咱饭碗要保不住了，怎么办？有呢，有一点文化，有一点思想、有点头脑的这些相声艺人，他觉得咱们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就是咱，因为咱不会干别的。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还得靠这嘴吃，怎么办呢？这就有识之士，有识者具自信，他有这个信心，认为不是不让咱们说相声， 让咱们说新相声，为人民服务，也有专业的， 就干不了了，但是也有像您这里说的，有识者具自信，就是具有自信，建小组约改进呢，相声改进小组。 对，这就提到了在北京相声史必须有这么一笔的，就叫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是1950年1月19号在北京成立，发起人呢就是孙玉奎、侯宝林，啊，一共呢是11个人， 刘德志、常宝霆啊，侯逸晨呢， 高凤山呢， 这佟大方、罗荣寿，那等等啊， 这些人一共11个人成立一个相声改进小组，干什么呢？就把这个相声艺人组织起来，把过去的相声段子，哪个段子里边，这个糟粕，或者是过于荤、 脏的、臭的、 过于低级的，把它去掉，净化这个相声语言，而且呢，找到了老舍先生，还有当时的一些罗昌培呀、吴晓玲啊，这些文学家、学者，让他们帮助。因为相声演员没文化，你让他拿笔呀、或者把这个段子怎么翻新呢？没有这个能力，请这些学者帮忙改进相声段子，然后呢，这个使相声获得新生。比如老舍先生就改过这个菜单子，改成维生素。老舍还写过这个一些新段子。供这个相声艺人来表演。这样呢。就是说相声改进小组它的历史作用啊，去糟粕留精华，称艺术登大雅。原来这说相声的杂耍，这个艺人呢没有地位，下九流啊，耍贫嘴，也没人能看得起这个行业，都看不起。过去一提是还说相声的呢， 对，臭说相声的， 对， 耍贫嘴的， 不屑一顾。后来呢成了这个文艺工作者了。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份子，有地位了，可以登大雅之堂了，不仅登上正规的戏院、戏园子、剧场去表演，而且呢，像一些优秀的演员，像侯宝林这样的，优秀演员，还进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去表演， 对， 你说多高的身份和地位 啊？就是，而且这个。当时啊，这个像老舍先生这样，确实呢地位非常高。因为我们徐大来话北京啊，一直在这个节目里都在说老舍的故事。那当时老舍先生的地位，恐怕是这个在全国文人里边可能都是顶级的了。 对， 所以他能够写个相声，让相声艺人来说，并且还在报纸上，我记得是呼吁，就是这个相声啊，它是一门艺术啊，我们应该多帮助相声演员，让他们去掉糟粕，保留精华，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相声艺术，这才在这个濒危一线的时候，这才重新这又发展起来。 对，老舍先生为挽救相声艺术，为新相声的发展，有他的历史功绩。我们这个相声界呢，包括现在的相声演员，应该感念老舍先生。 反正这几年啊，确实是低俗的东西确实有点抬头。您像我小时候，这其实也20多年以前，我跟这个老先生刘树京啊，我去说跟您学一段，您那个我听您上回念叨了一遍那个结巴令，挺好的。就是结巴，这是学结巴找笑话，这么一个段儿，去了10回人都不救。为什么呢？人家这个你讽刺残疾人的这个段子是糟粕呀。我怎么能教给你呢？我教给你，你上外边说去了，回的那就人家文化口，人家该找我来了。你怎么能谁教给你的？你怎么能把这个教给人家孩子呢？就是其实那个段子，现在我们看来呢，问题不太大，跟我们现在电视上播的啊，这个有些个小品啊，比我们这段传统相声结巴令啊严重的多。所以这现在应该是一个。杀这股歪风邪气的时候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相声段子的思想性、品味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50年代初，北京的两位相声老艺人在白纸坊造币厂有一个剧场。 白纸坊那儿， 在那儿说什么段子呢？现在还有人说，就是反正话。 哎， 我胳膊我背胳，我大腿我腿大， 哎，我鼻梁子我量鼻子， 对，我眼珠我猪眼， 哎， 对， 这底是什么呢？ 嗯， 我狗尾巴花，我花尾巴狗， 嗯， 现在相声舞台有的比这俗的有的是， 有的是，这都不算什么了。 但是当年呢，由于刚解放的这个听众， 嗯， 老百姓， 嗯， 工人们，人民群众就觉得。在舞台上说这个狗尾巴花花尾巴狗这是很俗的， 嗯， 没有什么趣味， 嗯， 不可取。下一步当时呢就把这两个老艺人呢给轰下去了。 哦，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的群众的觉悟， 嗯， 都高于演员了。 哎， 大家需要那些这个文明的相声， 嗯， 健康的笑。 哎，这个我说到这儿想起来了，这个当时您跟侯宝林先生有很多接触， 嗯， 侯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戏剧方言》， 嗯， 那里边有一个往下捡包袱的这故事， 对， 您给说说。 你比如说吧， 嗯， 就是《空城计》这个， 嗯， 拿这个以这个为例吧， 嗯， 这个老段子原来在地上撂地的时候， 嗯， 这个最后侯喜瑞有四句唱， 嗯， 他不是站错了吗？ 嗯， 这相声又叫站门， 嗯。 站错了，这个打旗的应该一边俩呀、啊，一共四个打旗的， 一边一，一边仨了。 哎， 嗯， 他这有几句唱， 嗯， 啊，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努嘴急眼，你全不怕，还得老夫我把你拉， 嗯， 还得老夫我把你拉。原来是怎么着？ 嗯、 过了吧，孙子。 哦， 这是解放前， 嗯， 在地上这样， 嗯， 后来侯先生率先。把它改进了， 嗯，过来吧你， 哎，过来吧你， 哎， 效果也很好嘛， 对， 不要那个伦理根，不要那个低级的包袱， 嗯， 也很好。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啊，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扛，一亮相， 啊，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是啊，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啊， 砰，侯喜瑞吓一跳， 怎么？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他当出台吗？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没唱呢，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啊，穿的是什么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带着呢，胡子 也有啊， 嗯， 怎么会错了， 这是怎么意思啊， 台上不能说话呀， 啊， 他冲我努嘴急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那你就过去吧，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啊，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那就下台吧， 一拉马鞭下去了， 啊， 那戏就全砸了， 那怎么办呢，就怎么愣着， 哎，人家有办法 啊， 人现编词儿， 现编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嗯，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呵， 自个儿有辙， 哦， 冲我这样， 嗯，这是叫板呢，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胡琴想着唱什么， 什么词儿， 老夫马上怒蹄发， 嗯，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嗯， 大夫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嗯，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快板什么词儿， 叫一声三群听根呀，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急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所以说一提这个相声净化语言、 嗯、 就得首推侯宝林先生， 还有那个四城人说话呢，您给说说，北京人一说， 对， 十六个字，这个 人家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呢，这是 最早啊，也是解放以后， 嗯， 原来是这样， 嗯， 北京说话啰嗦， 嗯， 哥俩每人说两遍， 嗯， 一共加起300多字， 嗯， 后来呢用这个简单的普通话， 嗯， 16个字就解决了， 嗯， 啊，还有这个，那就一句四个字儿， 嗯， 还有一句三个字儿的， 嗯， 还有一句两个字儿的， 嗯， 河南话一句一个字儿， 嗯， 四句话一共四个字就解决了， 嗯， 还有比这省事儿的，还哪儿人呢？哑巴，原来有这个 啊，哦，这应该是也应该是一大包袱， 对， 嗯， 那一人一个字儿，那就没法再减了， 嗯， 你不能说半个字儿。可是原来那活里边就有这个词儿， 嗯， 还有比这省事啊，还有比这省事的， 嗯， 那哪儿人呢？哑巴。各位朋友，您现在在听这个相声的时候，电台要播出的时候，没有这一番了。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侯先生剪了， 自个儿把这个去掉了， 哎， 那去掉了一个大包袱。 对， 但是这个 其实也不影响效果。 嗯， 侯宝林还是侯宝林。 嗯， 大师还是大师。 哎， 我跟侯先生一块儿写相声，写过一个技术比赛。 嗯， 还写过学习简化字。 嗯， 在写技术比赛的时候，我就说呀，这个字原来是繁体字，现在改成简化字了。 嗯， 字是谁发明的？仓颉造字，圣人留书。 嗯， 仓颉是谁呀？谁哪位见过仓颉？谁跟仓颉一块吃过饭洗过澡？ 嗯， 侯先生这不要。谁跟原来有过这个包袱老段子里边， 嗯， 谁跟灶王爷一块， 嗯， 谁跟阎王爷一块吃过饭洗过澡， 啊，对对对，都有， 这都有。 嗯， 侯先生说这一是老，二是俗。 嗯 啊，后来就把这句话就给删掉了。 嗯， 还有写技术比赛的时候，就是歌颂一个家庭，你们家庭啊都是各个行业的先进模范人物，但是这个逗哏的这位呢，把这个捧哏的他们家这个人呢都闹混了，张冠李戴了。 嗯 啊，你看那个这个你妹妹呢真能干呢，你妹妹是他们这行业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虽然说留着两撇小黑胡吧，但是她那不，您等会儿吧，我妹妹哪来的胡子呀？原来我有过这词儿， 嗯， 后来侯先生说这也不要， 嗯， 不高级。这个现在的相声演员呢，尤其是年轻人， 嗯， 恨不能哎，您再给他们加俩包袱，您再加了， 嗯， 侯先生恰恰相反，宁可宁不够莫过头， 嗯， 恰到好余地留， 嗯， 就是剪包袱，我宁可是包袱少，也要这个让那个段子呀， 大师。 哎，高级有品位。 哎，这高级这俩字太高级了。 嗯， 这其实你说这个你妹妹这留着小胡子这有什么呀？ 对， 还有点效果。 是， 人家不要， 不 高级。 对， 这个太好了。 嗯， 咱们接着说您这个三字经。 嗯， 这个新中国的相声史啊，躲不开的就是烈士常宝坤。 对， 所以您这上面呢也写了旧艺人新壮志，有长城二烈士。其实在资历上来说呀，常宝坤先生是旧艺人， 嗯， 他解放以前就大红大紫了， 对， 兄弟剧团，但是新壮志他们去这个抗美援朝前线啊，结果牺牲在前线了，这是常宝坤和常树堂。 因为啊，嗯，你别看艺人没文化， 嗯， 也谈不到思想政治方面有多高的觉悟， 嗯， 但是呢共产党一见证， 嗯， 解放军来了，共产党来了，那谁好谁坏，是非还是能辨别的出来。 对， 这个党这个军队他是为老百姓的， 嗯， 所以很快艺人们发自内心的他是受苦，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尝黄连之蜜甜， 嗯， 他知道共产党好， 嗯， 马上就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很快的说心唱心， 嗯， 在前门箭楼上就成了一个大众游艺社， 嗯， 在那说什么，改编那个什么，七勇士渡江啊，什么这个智取华山呐，啊， 嗯， 歌唱1950啊， 嗯， 什么考神婆呀，反对封建迷信呢，这些段子都出来了， 嗯， 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这个相声艺人纷纷的要求，嗯，参加慰问团，慰问这个志愿军。当初呢有的艺人去了不止一次，他分好几波， 哦，就是还去好几次前线， 啊，慰问团。 哦， 那么常宝坤呢当时已经是大红大紫了，他就参加了这个慰问志愿军的这个演出，那是在1951年。 嗯，说当时常宝坤比侯宝林还红。 对，至少吧， 嗯， 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吧， 嗯， 就是俩人都是最负盛名的 这个相声演员， 嗯， 啊，他由艺人呢过渡到演员，最后是艺术家， 嗯， 这些艺人们呢就积极的参加啊这个抗美援朝啊慰问志愿军的这样的演出，这个时间是在1951年4月23日，这一天呢，两位曲艺慰问团的演员，一个是常宝坤，啊，一名叫小蘑菇， 嗯， 一个是单弦演员叫程树堂， 嗯。 在美国这个飞机啊机关炮的扫射下， 嗯， 不幸牺牲，史称呢长城二烈士， 嗯， 这是救一人心壮志， 嗯， 有长城二烈士， 二烈士 就指的这个常宝坤、程树堂， 对，这也是相声界和曲艺界的光荣， 对， 哎，遇新人团带班显成果薪火传，这有一个可以说是知识点啊， 对， 什么叫团带班呢？ 这个过去啊， 嗯， 相声演员的这个培养都是师傅教徒的， 嗯， 口传心授，这一个小孩一个青年人拜一个老先生啊，拜他为师， 嗯， 教你说相声，就是我教你，也没有录音机， 嗯， 也没有脚本， 嗯，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或者我演出你来听来， 嗯， 你听会了你说，我再给你指导，就是这么着。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在1957年和1960年呢，北京曲艺团呢招了两批这个学员， 嗯， 也是用团带班的形式，而不是什么曲艺学校， 嗯， 啊学院 或者师徒， 哎， 这种 不是这种关系， 嗯， 团带班呢就是北京曲艺团，它有一个叫相声学员班，比较著名的四位相声演员。就是李金斗、王文友、王千祥、李增瑞， 嗯， 就是这个班出来的， 嗯， 啊，比较有成绩的，当初是十几岁， 嗯， 现在都是成名的这个相声艺术家了， 对， 就是团带班的成果， 对，这个王文林呢，就是我的这个搭档啊， 嗯， 他其实也是这个团带班学出来的， 对， 他呢是青年的委培， 对， 哎， 因为他父亲呢。王昌友 是老北京曲团的，曲三团的， 也是这个相声学员班的老师。 嗯， 你像什么侯宝林、高木山、罗荣寿， 嗯， 谭伯如、王昌友这些老先生呢，教这帮孩子说相声。 嗯， 所以呢，培养了这样一些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呢，已经成了老先生了。 哎， 这是团带班的成果。 团带班，我还曾经说过一个相声小段叫学员班议事， 嗯， 说的就是他们这个团带班， 对， 这个学员班的事儿。 是， 得了，我跟崔琦先生聊相声三字经的访谈，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如果您喜欢相声，还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到了北京小曲儿的单元了。今天我们来听一段赵俊良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儿，叫《盼情郎》，由许吉星伴奏。这个曲牌呢，叫《四季歌》。当然因为它有很多的曲目，所以也有叫孟姜女的，也有叫送情郎的，都是这个小曲的曲牌。好了，这段北京小曲当中，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要跟您说再见了。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奴家我难言把你满拜，甩甩袖子朝外走，你一去不回来。二月里想我的郎，兰草花儿黄，人人都说露水的夫妻俩人可不会纠缠。